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规规矩矩把镯子接过来，暂时揣到怀里头。然后设宴款待夫人以及手下的人。有那几个北京老妈还说呢，夫人呐、这张队长这个人相貌堂堂的，小岁数还不大呢，看来还真是个大好人。是啊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，你们替我记住，回去我对将军就要介绍介绍他，这种人应当好好提拔提拔，那是恩人。哎呀，感激张作霖，闹说什么的都有，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点了200名保险队，一色都骑着高头大马护送夫人。临走了，这夫人不得问吗？张队长，你在奉天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夫人呢、有一件事情，昨天晚上我就想说，我看你也乏累了，不便打搅，所以话到唇边我又咽回去了。那你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夫人，我们有两家家属现在还在奉天压着呢，一个是孙烈臣的父母，还有他的媳妇儿、孩子，另一部分就是我的老岳父、老岳母及其家属多人。他们都是好人，因为官府误听传言，所以当坏人把他们抓到奉天，到现在死活不明啊。恳请夫人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把他们都释放回来，我们感恩不尽。赵明啊，替我记住这事儿，把名字都写下来，回去就放人。哎，说的相当肯定啊。再问有什么事没？张作霖说没了，这才护送着起身。这一路上，张作霖真就加了小心了。走出去没有60里地，真就出事儿了，枪声大作呀。张作霖还纳闷呢，一开始 以为是汤二虎干的，心说这傻家伙，我告诉你虚张声势，你那出戏已经演完了，你怎么接茬又演起来了？后来才发现不是，谁呀？九只手御医。这家探明三夫人的车队在此路过，派出100名弟兄前来劫持，哪知遇上张作霖了。张作霖一声命令，给我打，狠狠打。这顿揍啊，当场击毙31人，俘虏了5个，愚者全打散了。当张作霖把这5名俘虏押到车架前面，赵明夫人亲自审问，一打听，的确是九只手御医的张武袍子沟的人。三夫人也气坏了，把名字给我写上，御医御，这个东西，叫将军一定派队伍把他抄了。哎，我记住了。张作霖问明了之后，就当着三夫人和赵明的面把枪拽出来，啪啪啪啪啪，就把这五个给崩了。三夫人还从来没看过在眼前必活人的呢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但是对张作霖是更加敬重。打这之后一路平安无事，张作霖一口气儿把三夫人送到皇姑屯。这时将军府已经派人来接来了，张作霖一看夹到中间诸多不便，这才跟三夫人跟赵明辞别呀，分手的时候还像老朋友差不多少，难依难舍的，给三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来张作霖拿那只镯子还真就来求这位三夫人来了，这位说话还真就算数，给张作霖帮了不少忙，那是后文书暂且不提。三夫人进城，一家人团聚，张作霖领人回到赵家庙。等回来没事了，唐二虎咧着大嘴，我说兄弟，你这着放曹唱的是不错，不过能不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？哎，像他们这号人呢，我见得多了。哎，你别看那阵微手微脚，因为他想活命，等一回到奉天呢，他小腰板当时就倍儿直，小模样顿时就两样了，早把咱哥们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，还能管咱的事儿？总而言之，咱们跟他们走的是两条路，不信你看着。张作霖说也不一定，看看吧，我们两家的家属近日是不能放回来，要能放回来就说明他还办正事儿。没几天的功夫家属回来了，而且用车给送回来的。赵占元他老伴孙烈臣的父母，两家子人等着一回来，全都乐坏了，这才赞成张作霖识人呢。看来这三夫人真办正事儿，这出戏就唱对了。就在大家庆贺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大队长，辽阳高驼子团练长冯林葛有急事求见。其实这件事早在张作霖意料之中，张作霖马上搭了个请字，话音未落，冯林葛拎着马鞭子，带着吉金村砍朝喜，天昏地暗，这四大炮手从外边进来了，见面就说，兄弟，我跟日本人已经闹翻了。哦，有话咱到屋里说。 到屋之后，冯林哥上气不接下气啊，兄弟，那个王八蛋小川又跑到我们高坨子去了，往当中一坐，哇啦哇啦直叫唤，指手画脚，是欺人太甚。说日本关东军总部已经研究通过，非要解除我的武装，让我加入什么抗俄先遣队，当时就被我顶回去了，我是断然拒绝。为此得罪了东洋人呢、啊、那小川气的小卫生壶撅起多高来，哇啦哇啦直叫唤。他说什么，再给我三天时间，如果我再坚持个人的意见，他要炮轰高坨子。兄弟，这可到了紧要的关头了，咱哥俩干脆联合起来干吧。大哥，您这人好忘性，前者我不跟您说过吗？一言为定啊，咱们两家同心协力对付小鬼子，该打您就打，我带着所有的弟兄支援大哥，这没有外卖啊，二话没有。好兄弟，我不放心，我就是来砸对砸对你，你要肯给大哥帮忙，那我就有了主心骨了。三天你听信，我要跟小鬼子展开一场血战。哥哥你放心，我在外面支援你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哎，好了，告辞了。冯林哥上了马带人走了，调集他手下2000多名弟兄啊，把武器也准备好了，战壕也挖好了，准备跟日本人和于毅决一雌雄。张作霖也没闲着，一声令下，让手下的人严阵以待，但没有自己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。一篇两篇三篇，到了第三天的拂晓啊，就听见那个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那炮声是如龙传来啊。张作霖马上命刘勋探马探听消息，上午10点确实的消息打探回来了，九只手于毅率领5大哨3000多人猛攻高坨子和中安浦，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。同时日本的炮队给于毅助战，这炮声就日本的山炮和野炮。冯林阁手下的人是伤亡惨重，张作霖笑而不答。孙烈臣就问队长，咱什么时候出兵？出什么兵？不是帮着冯林阁吗？我大哥，您真是个实在人，我说的话您都忘了，我能给他帮忙吗？我要来个坐山观虎斗，看他冯林阁的哈哈笑。哎呀，话虽如此，唇亡齿寒呢。那冯林阁要垮了台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就得朝咱们下家伙呀。不知道队长这方面你想过没？早想好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嘿，我对付小鬼子有我的办法，您就甭管了。那好，既然你心里头有数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就这一天呢，刘兴马来回的报告啊，到了天黑了，张作霖离开赵集庙，站在高坡上打凉棚，往高坨的中安府那个方向观看。 但见火光冲天呢，把天都照红了，炮声越来越迷近，大地都在颤抖。张作霖的脸是非常严肃，心也非常紧张。他计算着冯林阁现在的处境，想起以往的事情，暗自咬牙呀。张作霖心说，冯林阁，你个老狐狸，我叫你自食其果，你竟调理旁人了，竟占便宜了，这回我让你吃个大亏。于毅，你也是个白眼狼，你们两家打吧，不管谁胜谁败，鹬蚌相争，我是渔人得利。张作霖想着这，心里头挺高兴。张世飞、汤二虎、南朝、北国等人站在他的背后。汤二虎看了看，我说：“队长，够老冯的呛啊，整打了一天了。听这意思，现在还在激烈的进行。”这家伙道行也不浅。张作霖没说话，张世飞一乐，嘿嘿，他道行再深呢，这回也得玩完，不信你就瞧好吧。正在这时，就见手下的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，这人牵着高头大马爬上了高坡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，见着张作霖就蹲下了。张作霖回头一看，认识磕头的大哥纪金存。一瞅这纪金存的变模样了，脸熏的跟灶王爷差不多少，鲜血顺着额角往下直流，身上那衣服都一条一条的，裤腿一个长一个短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跑丢了一只鞋，斜挎着盒子枪啊，惨不可言。张作霖猫腰把他搀起来，大哥，您这在哪儿来？兄弟，你怎么还不派兵啊？完了，完了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什么完了？高驼的中安普都失手了，我们大当家的浴血奋战呐，如今都被于毅把我们的地盘给夺了去了，大当家的死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山子，小山子再丢了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大当家的一见你迟迟不肯发兵，火冒三丈，让我领着50名弟兄闯重围前来求救，好不容易才找着你。兄弟，救人如救火呀，赶紧派兵吧。哦，大哥，您看把您急得这样，我不能派兵啊。你不说两家合作吗？说是说，做是做。哥们，您听我说，冯林阁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，那是一只老狐狸，言而无信，一笑说话不算数， 我上次是虚晃一枪，我是涮他，根本我就不想跟他合作。我现在要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观水流，我怎么能发兵呢？ 这兄弟，你不对呀、这玩意儿哪有开玩笑的，人命关天的，两千多弟兄，两千多条命啊。兄弟，不管冯林阁怎么不忠心，不管他怎么不仗义，现在在危难的关头，你焉能见死不救啊。 大哥，我也有难言之隐，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，我已经得着确实的禀报，我的背后也不安全呐。日本的桥本大佐派来步兵连队威胁我的侧翼，我哪敢动？我这一出兵，我家教逆抄了，因此我只好按兵不动。其实张作霖呢欺骗基金村，刚才说这套话都假的，基金村呢比较实在，就信以为真了。 是啊，这一说那彻底凉快了。那我还得回去把你这方面的情况禀报大当家的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 大哥不必了，我奉劝你就在我这待着，不用回去了。 你看这个形势，你能回得去吗？ 冯林阁自作自受。大哥，从今以后你就跟兄弟我干吧，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，有我喝的就有你喝的，有赵家庙的保险队就有哥哥你一份，哪也别去了。 人家还等我回信儿， 还等什么呢？等啊，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看你这个样子，马上换衣服洗洗脸。 哎呀， 基金村蹲在地上，连话脑袋在跺脚，一肚子话说不出口，他也摸不清这个张作霖究竟想干什么。 就这是这个炮更激烈，咚咚，他都咚咚。 半小时之后，又一个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，骑着马上了山坡。那个人在马上都下不来了，别人给他招下来的。再看这位，比基金村还惨。上衣都没了，光个膀子，这身上连汗在血，也不知道是别人身上蹭到他身上的，还是他负了伤了，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，光剩下白牙了，眼睛框子也青了，手里头拎着盒子枪，一瘸一点来到张作霖近前。 兄弟， 张作霖也吓了一跳，仔细向向面，这才认出来，砍朝喜磕头的二哥。 二哥您来了。 哎，呵呵， 兄弟呀、你怎么还不派救兵呢？现在我们大当家就完了，你要再不派救兵就全军覆没了。 砍朝喜说到这儿，看见基金村了，砍朝喜眼珠子就瞪起来了。 我说大哥，大当家的叫你搬兵，等着你的回信儿，你怎么在这蹲着？你不回去了？ 哎，你问他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张作霖知道砍朝喜比基金村的脸酸，到时候上来脾气翻脸不认人了。张作霖主动地跟他解释， 二哥，并非我按兵不动啊，